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九八点二。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九十八点二，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栏目，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需求和情感问题，并通过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和分享，交到好朋友就是我们节目的目的了。 对，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说不定哪天你就在上面找到你的好朋友。 没错。 那么我们呢也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想要目睹一下我们的颜值颇高的嘉宾的风采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的全平台可视化系统。那同时呢，你还可以通过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 椒， 对，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嘉宾和主持人面对面的互动。 在花椒上大家只需要搜索活力982就能看到我们实时的直播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吧。那么今天啊，我们的嘉宾名字非常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温柔，相信他的爸妈也是非常希望他成为一个温婉的姑娘哈。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呢？有请我们的明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明月你好。 你好。 主 持人好。 Hello。 Hello。 叫明月。虽然叫明月，但是性格可不是很温柔。 好的，那平时生活中的性格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有的时候脾气会有点不好。 会，咱们对着话筒说啊，让大家听得更清楚一些。那 有的时候脾气会有些不好。 对，什么情况下会不太好？ 可能就有些事儿做得很烦的时候。脾气会很暴躁。 但是这个频率应该不高，对不对？ 对。 好， 这个还挺正常的，大家平时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没错，没错。比如说这个夏天的时候的确是容易急躁哈， 天干物燥， 小心爆炸。 对。 好，那明月你平时什么平时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没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喜欢唱歌。 之 前呢也是学过一些乐器的。 比如说呢？ 比如说学过扬琴。 扬琴？ 哦， 对， 就是很熟练吗？现在还能弹吗？ 不是很熟。 我必须孤陋寡闻的问一句，这个扬琴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 扬琴是 上面有很多弦，然后拿两根棍儿敲。 哦， 是中国传统的那个。 我看过那个乐器，但没想到它叫扬子。哎，那还挺。我发现它不光从名字上，包括从父母给他这个兴趣爱好的培养上，都是那种 古风古韵的。 对，古风古韵，大家闺秀的那种感觉。 对，他长得也很大家闺秀，但是没想到有的时候啊，性格也是有一些啊小活泼、小野蛮，都是有可能的哈。 可爱， 对。那么你平时生活中，比如说你在比较休闲的时候哈、不在学习工作的时候，你会选择怎么样的去度过一下这个周末的时间呢？ 我可能会看电视， 看电视， 会看一些书。 你喜欢看什么呢？综艺还是电视剧什么之类的？ 看电视剧，最近也有在追剧。 最近在追什么呢？ 追楚乔传 大火的一部剧啊。 我们宿舍四个人，三个人在追。 那另外一个人是你吗？ 在等养肥了再追。 是你吗？ 是我。 我觉得每天晚上还可以听听广播，看看我们的博后点秋香。 对，我觉得就是看电视剧陶冶情操是另外一方面，还是要解决实际交友问题。 没错，所以说博后点秋香能够最大限度的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哈。那好，我们刚刚通过了一个自我介绍，对明月做了一个简单的了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希望通过一首歌的时间来了解一下明月平时生活中喜欢什么样的歌手，喜欢什么样的歌，以及与这首歌之间有哪些我们可以分享的故事。那么今天明月给我们分享的这首歌是哪位歌手的什么歌呢？ 是吴亦凡的有一个地方。 这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哈。 对，有一个 地方只有我们知道。 对， 徐静蕾导演的。 这个名字好长。对。但这部剧我还去电影院看了，而它的主题曲确实非常出彩。 对， 我记得好像是吴亦凡他和他的好朋友宋炳洋，好像是就一起创作的，然后独立创作、独立完成的一首根据电影情节定制的歌曲。 相信这支 MV 一定不错。我们希望就是明月在看这部 MV 的时候，能够适当的跟着唱几句，好不好？跟着偶像一起唱一唱，好不好？来，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一首歌两颗心，走进今天的有一个地方。 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地方。 刚刚欣赏了这个有一个地方的 MV 啊，的确是好像又回到了我们当时看电影的那种场景里面哈。那个我想问问明月，你是为什么喜欢这首歌呢？ 为什么会选择有一个地方这首歌？ 因为我比较喜欢吴亦凡。 我猜到了。好看的小哥哥。那个就是吴亦凡他现在也是最近，我突然想聊一下那个节目。有没有 freestyle 给大家展示一下？ 嘿呦。 为什么喜欢这个吴亦凡呢？ 因为在我在还是在初中的时候， 哇、 就已经 吴亦凡都出道这么久了、 对，就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很喜欢他了。 哎，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吴亦凡其实出了很多首歌，那你为什么今天会选择 这首歌呢？ 对， 因为这首歌是，吴亦凡拍摄的第一个电影的主题曲，我很喜欢。 他的小粉丝选了一个吴亦凡非常有标志性的、有代表性的一首歌。 属于一个，我觉得他属于一个转型之作吧，因为那会儿好像是，据我了解啊、他好像是从歌手的身份正式跨入到 演员 的身份，第一部电影这样的。哎，还真是一个，我突然好像暴露了什么。 你也很喜欢吴亦凡是不是？ 对。 那这首歌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说一下，你觉得听到这首歌，你的内心第一时间会触碰到什么样的情感？ 嗯， 我觉得有一个地方这一句比较让我 有感触是吗？ 让我有感觉， 就是你，我想问一下，如果说吴亦凡每次一唱的有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脑海中第一个想到地方是哪里？ 对， 第一个想到的是家里。 是家里 哦？哎，为什么呀？ 因为在家里就有那种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是在住宿的，不经常回家，然后以后到大学更是 住宿舍， 对，住宿舍离家很远，所以我觉得家里还是最温馨的。 我在最近体会到了这种情感。 是吗？ 对，因为就是经常想回家，但是不太方便 回不了，是不是？ 对，但是一回去三天，我妈开始念叨我， 你说 哎呀， 怎么还不走啊？ 就天天赖着说看烦了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生活体验。 那么如果要想用几句话来推荐一下这首歌给更多的朋友的话，你会用什么样的推荐语来介绍呢？ 推荐语， 这首歌就推荐你的小偶像，你的这个偶像的这首歌，你会怎么推荐一下？ 这个就是喜欢吴亦凡嘛， 就是不仅有颜值还有才华。 我来推荐一下。 你来，迷妹你来。 这首歌呢是这样的，就是他把吴亦凡的很有特点的声线呢展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因为我们知道吴亦凡他声音是就是很有辨识度的一个声音。 是的。 对，尤其是他在唱，其实我个人认为他唱慢歌的时候会把他的这个特点展现得更加好。 淋漓尽致一些。 对，而且这首歌呢让人心里很柔软，因为能戳到一些就是你深埋在心底难以忘怀的那些记忆，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下。有一 哟呵，我觉得不仅是情感分析专家，音乐分析专家也可以说你了。 是的， 的确很厉害。最近，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这首歌，让更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一起更加进一步的了解到我们的明月。我们也希望各位的朋友们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平台上， 对，982魔力工厂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好的，那么今天的一首歌两颗心呢，我们先进行到这里，以后我们还有更多的故事推荐给大家。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就是顺着有一个地方，我们继续聊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这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聊聊那些记忆中非常不能忘却的地方。 对，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以各种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谈一谈记忆中你难以忘怀的那个地方是哪里。 好， 对， 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吧。先问明月，有没有一个一听到就觉得非常非常激动的地方是哪里呢？有没有 非常激动的地方？有。 比如说 十渡 旅行的地方， 就是那个野三坡十渡的那个十渡是吧？ 对。 为什么是那里呢？ 因为之前胆子也挺小的，也不敢玩一些特别刺激的项目。然后第一次去十渡的时候，然后还蹦极，就觉得非常刺激。 是在那里进行的人生第一次蹦极吗？ 对。 当时还记不记得什么情景？心理活动是什么样的？ 就好紧张。 对，当时怎么会因为什么契机突然决定，哎，我要去在这儿蹦个极？ 我觉得有可能是他朋友给他买了票，他不得不上了。 是这样吗？ 是妈妈买的。 哦，原来坑玩的这个人是妈。你妈是你在你后前面跳还是后面跳还是没跳？ 没跳， 他应该是在旁边看着。哎，闺女，快下去吧。 哎，我觉得有可能是阿姨买了这张票，自己上去之后发现不敢跳了，说女儿，你还是你去吧。 对，不能浪费这个机会。 我觉得可能会， 可能是这样哈。要是我的话，我因为我看过很多那种就是临跳之前的那种反应，我是特别能理解那种感觉的，因为我是觉得那种就是 准备要跨出去那一步是最难的。其实跳下去之后也没什么危险，也没什么担心的，但是就是想跨出那一步特别特别惊心动魄，特别难以跨越。 因为他虽然腰上拴一根绳嘛，但是在你那根绳就是触底之前，就是被你那根绳感觉到他的拉扯能牵扯住你之前， 对， 你一直都处于一个失重的状态。 是的， 这个状态还蛮可怕的。你想大家都经历过，就在飞机上那个气流颠簸， 但 有时候哎呀忽悠一下，你就心哎呀忽悠一下， 跟着咯噔一下， 对对对，你想蹦极忽悠一大下。 对， 确实还蛮刺激的一个项目。 哎，明月，再给你个机会，还去跳吗？不跳了，一次就够了，是不是？那其实这个也是萌萌你。就是一提到激动的地方你会想到哪里，其实你玩的地方也挺多的了。 对，我还真得想好好想一想， 可能太多了，三天三夜说不完是吗？ 对，我先还是先反问一下你这个机会， 就是 对最 一听到就很激动的地方，我跟明月差不多，也是就是类似于乐园游乐场之类的，比如说迪士尼啊，环球影城啊之类的，就是那种怎么玩都不够的， 没有机会，就是去那种很大的游乐场。 是吗？ 我一般都在这个城市人文景观里面瞎逛，所以说一般来说，就是让我感觉印象深刻的都是当地的一些人， 风土人情， 对，风土人情，很少会有，像蹦极这种刺激的体验。我下次去试一下。 对对对，我觉得可以体验一下，下次可以带上我，咱们俩可以互相买票，互相逼这个，你必须跳啊，我给你买票了， 要钱，要不还我， 只能跳两回。好，刚刚聊了是很激动的地方，那么接下来聊一聊是对你来说很有意义的啊，不可抹去记忆的一个地方是哪里？ 我觉得这地方是天安门。 天安门哟， 是不是看升旗了？ 为什么呢？ 对，因为 机智的我， 因为有一次是那天晚上下大雨，然后我的老师过生日，然后我们从中国传媒学校的门口，一直走了一晚上，走到了天安门，看了一次升国旗。 哦，这种体验很宝贵。 我是觉得这个老师，挺 interesting 的，就是过生日 开始攻击了， 没有攻击，我是觉得这老师真的很有意思啊，就过生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生日体验。 是下着雨，然后你们就夜行了吗？ 多少人？ 夏天吧， 夏天。 哦，还好是夏天， 十几个人。 这种就是群体性的记忆还是蛮宝贵的。 因为我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下雨走，你肯定不走。 那是绝对的，就是从传媒大学到这个天安门坐地铁可能都需要三四十分钟的时间，如果走的话真的可能要走一夜，我觉得 是应该正好就是晚上十二点左右从传媒出发，然后差不多三四点就是天开始亮，因为现在夏天天亮的比较早嘛，然后正好能看到升旗。哎，彤彤有没有看过升旗？ 我看过， 有有 是我小时候看的。 对，就是他们说有那个最佳观望点 啊， 就这个东西能不能给我介绍？ 我觉得最佳观望点可能是我说的这个不准哈，就是我爸爸的肩膀，他是当时把我抱起来了，因为我是小时候看不见嘛。 对你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是天安门， 爸爸的肩膀，妈妈的怀抱。那看来的确这个记忆我觉得是青春的记忆，也是一个就是说走就走的一次 不算旅行吧，但是算一个就是一起朝着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去行走的一个经历哈。 是的。 那你当时还记不记得大家小伙伴一路上都聊了些什么？不会是八百标兵奔北坡吧？ 也有 是吗？ 哎，真的就是人傻的时候就是什么，哎，彤彤我记得我们好像也这么干过。我们那会儿没有练绕口令，但我们接歌来着。 我们接歌，对，我们是一路有一个小伙伴在开车，然后我们一路就是不然就就是只能玩游戏玩手游， 对对对， 大家干脆一起唱歌，然后一首连一首，一首连一首， 就一句连一句那。 你们是不是也？ 我们也有唱歌，但不是一句连一句的，一块儿唱。 那会不会周围的这些司机会有异样的眼光看向你们呢？ 没有，这时候司机很少。 其实真的，我跟你说，在那种情绪里面，就路人以一种看神经病一样的眼光看你，你反而觉得哎很高兴。 对， 真的。 下次别人在问明月说你有没有见过凌晨三四点的北京，你可以骄傲的告诉他我见过，而且从凌晨一点一直经历到凌晨五六点都经历过。不错，很难忘哈。那再问一个问题，你最近有没有规划想去什么地方？ 最近， 对， 最近想去海边儿。 想去海边城市、 哦、这个季节去海边 还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紫外线很强，但是其实很清凉， 是就是反季行为属于 嗯，为什么呢 哦不对，我这个太狭隘了，我一想海边就想往海南跑， 哦海南， 对对对、 嗯、 我一去海南我说这不反季行为吗，人都冬天去，那个明月想去哪个海边呢， 我想去大连的海边、 嗯、哦，人想去北方的大海， 这属于这避暑行为， 明智的选择 嗯，那就是我觉得这个夏天的话去海边的话的确对于明月来说是一个非常肯定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一次旅行， 嗯， 也希望你这次旅行愉快吧， 对， 好，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先到这里了，那再次的感谢各位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博湖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我们非常密切的关注年轻人的情感世界，致力于为每一个想要找朋友的你寻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节目，那么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就大概是19:54或55左右呢、 嗯、 我们也会把这期的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哥哥小姐姐们的 联系方 式公布给大家，所以大家不要换台， 对，希望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啊， 持续关注我们节目、嗯、 好，那我们继续吧，既然是年轻人啊，见过凌晨三四点北京的小妹妹哈、 嗯、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欢快的啊，也是希望节奏更快一些好不好， 好、嗯、 我们希望能够听到明月更多的关于她的一些经历和故事、 嗯、 行不行，明月需要在每道问题反应3秒之内吧， 好， 就给出答案好不好，之前都是5秒啊， 紧紧 就是3秒了啊、 嗯、 刺激一点， 来 第一个问题是最会注意到陌生人长相中的哪个部分， 眼睛、 第二个问题， 来是外貌协会吗， 不是、 嗯、第三个问题，出门前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 出门前必须做照镜子 照镜子，一会儿好好聊聊啊， 好，来 第四个问 题 最近在看的一本书是什么， 最近在看一本动画书， 动、 哦、对， 名字是什么，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啊、嗯、好，下一个问题，最喜欢的三样水果是什么， 菠萝、草莓、山竹、 嗯、 好 好，下一个问题，最遗憾的没有坚持下来的爱好是什么， 扬琴， 扬琴啊，刚才也提到了哈，下一个问题是坚持下来的最棒的一个习惯是什么， 坚持下来 跟那个问题是个反差萌哈，刚才是没坚持下来，这个是坚持下来的一个好的习惯， 坚持下来的一个好习惯、 嗯、 就是觉得 是什么呢， 自己还是做事比较认真， 这个态度一直保持下来了， 对，不会有半途而废的那种 啊，那真的很棒， 来下一个问题，最想成为电影中的哪个角色， 最想成为我最近有看了一部电影叫《逆时营救》 啊、杨幂主演的， 对、特别想成为杨幂的第三个角色， 哦、oh, 是吗， 这么详细， 我觉得 第三，对，他那个是就是陷入一种循环的那种， 是吗， 对，所以他每一个循环那角色都不一样，但第三个角色具体是什么， 我很怕这样的循环，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之前看《盗梦空间》的时候其实就有点害怕、 盗梦空间到后来我没看懂， 其实我也没太看懂，好，下一个问题是 问题， 朋友对你最多的评价是什么， 活泼 下一个问题是、一 句 话 来 送给未来的自 己， 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更好。 非常正能量， 简洁明了哈。其实我们都很想了解一下，我觉得作为男生嘛，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环节叫做女生的世界你不懂，那么今天我们恰巧就来问一问男生的世界、就是这个女生的世界男生还有哪些不懂的地方、好不好，就来问一下 你们 出门前必须做的事情是什么，刚才明月说提到了照镜子，其实男生也照镜子，但男生跟女生之间照镜子肯定是不一样的，我想问一下二位，你们照镜子都注意哪些，是不是还得再重新涂一下口红再描一下眉毛， 对，我来说是每次出门的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在镜子前面涂口红、对，就然后整 会不会会不会涂一遍啊，觉得啊今天这个好像不太合适然后再换一下， 这种情况比较少，一般我都出门比较急，说赶紧随手抓起一根到镜子前面仔仔细细涂一下、然后再看一下衣着是不是整齐就是得体这样的，然后就走了、然后在路上伺机寻找一切反光物体寻找 你呢明月，你都会做哪些功课， 我其实也差不多， 就 是还是会稍弄一下收拾一下衣服呀，然后要是觉得衣服不合适还会去换 啊、 这些都因为我时间紧张而被忽略了。彤彤，你每天出门会不会照镜子？ 会，因为照镜子的话，因为我的发型，大家一直观察我的话，就会发现我的发型一直不太好，所以大家我每次出门前都会再整理一下自己的发型，不以防出去之后被人骂，被我的搭档嫌弃，你知道？ 我今天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你今天的发型， 嗯，像顶帽子， 有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后现代的那种稻草的风格。 不行了，不行，不能再聊下去这个问题。可以了，可以了。好，那再次感谢我们的明月，也期待明月以后能够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播客点秋香。 现在明月要公布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微信、微博或 QQ 都可以。 对，就是你觉得方便的联系方式都可以。 嗯， 微信吧。 嗯，微信是什么呢？ 就是。是一个号码， 嗯，可以， 134 8363 9374 134836393 你这个记忆力越来越好了哈， 哎，我今天居然记住了。 那希望各位对我们的这个明月非常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呢，也期待大家能够加入他的微信，好不好？ 嗯， 那么再次感谢各位能够关注我们的博虎点秋香，明天的节目我们同一时间再见了。 嗯， 下一个节目是漫游哈翻天，今天我们的小美啊也是办了一个非常美的 coser， 大家好好期待一下。 嗯， 那么明天博虎点秋香再见啦，拜拜，拜拜各位。This love is strong. I wish my soul was more. Terrified and scared to death. I'm searching for a way to keep you more in check. Hear what I gotta say. Don't you know by now when I scream out loud that I'm done with you? Everything to do. I can't run or hide from the love or lies. Can I win or war when you change inside? Every time you tear me down.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wrecking all of us. Baby, now I'm taking cover. You're my destructive lover. Baby, you are like no other. spin back around, come slow it down, baby, take a look. You know I whistle, baby, whistle, baby, let me know.